平安北京旧事，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他长相卡通，做派夸张，台风火爆，颇具人缘，人送外号何大拿，还有人说他是相声界的周星驰。虽然年纪不大，师承郭德纲的时间也不算太长，但在郭德纲的徒弟中啊，却被称为最有郭爷的影子。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何大拿、何云伟的小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1998年，郭德纲与天津的几位老曲艺演员在北京大栅栏的中和戏院办起了每周六一场的相声大会演出。当时台下有一个17岁的相声小观众每一场必到，后来啊，相声大会又搬到了广德楼，当年那个在中和戏院连听了8场的小观众也跟来了，而且基本上还是场场都到。不仅如此，这个小观众场场都坐同一个座位，有一次演出他没抢到前面的位置，坐在了后边。演出刚一开始，台上说单口开场的已故相声名家张文顺先生对观众们说，咱们先等会儿，坐这儿的这个小兄弟还没来呢。这时啊，那小观众赶忙在后排应声，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渐渐的，这个小观众和后台的演员也成了熟人，大家才知道这孩子从小也学过相声，于是就让他也上台使一段。第一段使下来，张文顺先生乐了，这小子学郭德纲学得太像了，活脱就是一个小郭德纲啊。后来在张文顺先生的建议下，这个小观众成了郭德纲先生的徒弟。张文顺很喜欢云字，家里的书斋就叫听云轩，于是根据他的建议啊，给这孩子名字中间加了个云字，叫做何云伟。下面我们就为您送上一段何云伟、李金和说的相声《乌龙院》。 您对花旦喜欢吗？ 太喜欢了。 太好了，我呀听听您的眼力。 哎， 让您说、啊、 这什么什么什么，听听我这眼力，这像话吗？ 就是听听您的意思 啊， 让您说啊，在当今这个舞台上，京剧花旦演员谁唱的得哥们儿？ 得，您这路话怎么这么牙碜？ 是谁唱的不错吧？ 啊，谁唱的好啊？ 哎， 你要让我说，咱们北京戏校有这么一位， 哎， 校长孙玉民老师。 罢了啊，罢了啊， 好吗？ 这是内行啊。 嗯， 孙玉民不是外人呐。 那是什么呀？ 我师姐。 哦，您是孙玉民老师的师弟， 可以这么说呀。 啊， 科班排玉字吗？ 是是， 都是玉字的。 对， 他是玉敏吗？ 您叫什么？ 玉米。 玉米。 玉米。 那咱们俩差不多。 你也玉米啊？ 我芋头。 讨厌不是？ 有叫玉米的吗？ 因为我是花旦呢。 啊， 讲究嫩，这个玉米它嫩。 它也有老玉米。 我这是刚摘的。 是吧？ 嗯， 哦， 真的，我真是花旦演员。 哦， 哎，我跟孙姐，我们都是荀慧生荀先生的弟子。 哎，什么？您先等会儿。 嗯， 您这话越说越没边儿了。 嗯， 像您这个岁数，您赶上荀先生了吗？荀慧生， 你这眼力不行啊！ 啊， 眼力不行啊！ 怎么了？ 你看我像多大岁数的？ 你？ 啊， 你超不过三十啊？ 六十了。 谁呀？ 我。 你 六十， 看着体态倒像六十的，就是， 真的。当然了，我没跟敏姐我们一块儿给她磕的头， 哦， 我们给那相片啊磕了仨。 哦，给相片磕仨头。 哎，我算什么呢？我算敏姐的代拉师弟。 这孙玉民也不开眼，代拉你干嘛呀？ 确实是，我的好些东西都是跟敏姐学的。 哦， 确实是，敏姐一劲的夸斥我。 啊，是夸斥你， 夸奖我。 哎，您说准了， 说我继承的不错。 是啊。 说我是赛慧生， 哦，比这个荀慧生唱的都好， 可以这么说吧？ 你瞧瞧， 荀派的特点，我完全掌握， 那可不容易。 嗯，花旦嘛， 嗯， 怎么叫花旦呢？ 你给解释解释。 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对， 没结婚，未成年的，嗯， 是 长得漂亮 啊， 都是我这个样子的， 啊，是 对吧？ 不是，都是您演的这行当这个样子。啊， 对对，就是归了我这个行当了。 对， 他们的特点我都熟悉啊。 哦， 尤其是这个眼神， 眼神啊。 哎呀，花旦的眼神相当讲究啊。 那当然了， 我这眼神就不错。 哦， 哪儿我都能瞧见。 哎， 知道吗？ 那多下手啊，哪儿都瞧得见，像话吗？ 不是，眼神好啊。因为什么呢？我基功好。 基本功。 基本功啊。 哦， 练眼神 怎么练呢？ 拿这个香啊， 嗯， 把这香点着了，烧眼球啊， 啊， 追着香头。 是， 你看功夫吗？ 啊， 左就跟过去，右， 啊， 左右上下东北角西北角 啊， 全方位的。 对， 就练这个眼神。 你这个 就不能闲着， 吃多了是怎么着？这个练眼神就眼睛动就得了，你这脑袋跟着瞎晃有什么呀？ 你外行，我练这眼神呢，我都跟那甩发一块练。 哎，甩发，这花旦哪有甩发呀？ 你外行啊，反串啊，万一反串个七品芝麻官，我不用上了吗？ 嗨，反串那单说了。 哎，对，主要是眼神好。哎， 对， 另外我这脚步也好啊， 脚底下。 花旦讲究小碎步。 那当然了， 走起来风摆荷叶一样， 哎，轻飘飘的那么美。 行话叫圆场， 是 跑圆场。 对， 哎呀，看起来啊，不像是走，不像是跑 啊， 就跟飞起来一样。 对， 我跟您这么说啊，就您这台啊， 啊， 我兜着四角跑，跑一天我都不晕。 我们晕， 嗯， 跑有跑一天的吗？您上那玩命来了？ 基功好啊， 这基本功也没有跑一天。 我卖力气，这台两圈下来，这袜子跟水洗的一样， 啊，汗脚。 不是，说明我卖力气。 那出这么些汗呢？ 哎，卖力气 啊！ 哎，花旦，身上表演完全掌握。 是是， 唱腔细腻。 哎哎， 传神。 您先等会儿，等会儿，您别说了。 嗯， 您把自己夸得这么好，跟一朵花似的，我们怎么没瞧见您演过出啊？ 没看吗？ 没瞧见过。 这就力气。 那出这么些汗呢？ 哎，卖力气 啊！ 哎，花旦，身上表演完全掌握。 是是， 唱腔细腻。 哎哎， 传神。 您先等会儿，等会儿，您别说了。 嗯， 您把自己夸得这么好，跟一朵花似的，我们怎么没瞧见您演过出啊？ 没看吗？ 没瞧见过。 这就对了。 怎么还对了？ 因为我不在市里边演。 您在什么地方演出啊？ 山区。 啊，对，那个地方出这个。 出哪个？ 玉米啊。 你外行了，到山区我腕儿大了。 是吗？ 海报细报一贴，北京特产和玉米，了不得了。 怎么呢？ 老乡都疯了。 哦， 一传十，十传百啊，了不得了，和玉米来了，别让他跑了哇。 这老乡都饿了。你呀， 你怎么意思 啊？ 怎么意思？ 那不围你干嘛呀？抢玉米籽去了？ 我不是上那儿播种去了，你知道吗？ 啊， 我是传播戏曲文化去了。 是是， 我到那儿散去了。 啊，是您别上那儿散去了。 哎，那老乡都围住了。 哎， 围住了。哎呀，何老板，何老板，不能白来呀。 嗯， 给我们弄两姑家，弄两姑家。 两姑家，那还是玉米呀。 全剧唱得了吗？大戏， 那叫折子戏。 对，折两姑家。 啊， 折两姑家， 还是玉米。 当时我给他们来两姑家。 是， 老乡高兴，眼泪都下来，太激动了。 哦，感动了。 那村长直巴结嘴， 是 真不错，味儿真窜。 这个汗脚啊，味儿都窜。 你讽刺我 啊？你再说这我抽你啊。 你瞧不起人。 会别的了是怎么着？ 瞧不起人。 我没瞧不起您。 你欺负我们训派。 那训派， 嗯， 那叫巡派。 嗯， 啊，得得，您呢别上那儿散去了啊，您这儿散一回怎么样？ 在这儿， 在这儿给我们唱一出这巡派花旦戏，你看看。 呵，你看看，好啊， 有人欢迎。 好好好 啊， 我轻易不漏了。 太好，今天唱一回， 我展示一下我的巡派。 可以， 我散一散 啊。 行， 来吧， 挑一出戏吧。 别我挑啊。您是专业呀。 不，我会的太多了。 嗯， 我会八万多出呢。 哎，这个戏里有这么些出吗？ 我自己写的呀。 啊， 回我挑一出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会吗？ 哪有这出戏呀？ 自己写的呀。 自己写的就别说了。 巡派马寡妇吗？ 咱就唱这传统的。 你挑一出。 让我挑戏。 你捡那巡派硬功呢。 啊 啊，来吧。 行嘞。 哎， 那咱唱一回豆汁记，您看怎么样？ 豆汁记 行吗？ 不来。 怎么不来呀？ 我腻歪这个。这豆汁啊，它味儿太窜。 谁让您真喝，拿一空碗比划呀？ 不成，你万一那碗豆汁啪撒一地，让人闻这味儿不合适。我腻味，我主要是腻味这个。你换一出。 你是腻味这豆汁儿是不会呀？ 我腻味这豆汁儿 啊。 嗯， 换一出。 嗯， 哎，咱唱一回红娘，您看怎么样？ 罢了。 嗯， 罢了啊。 怎么呢？ 你说会挑戏呀？ 啊啊， 提起红娘来。想起我的老恩师来了。 对，那是荀先生最拿手的戏。 荀先生尤其是耍棋盘那场。 对， 棋盘六色。 是， 脚底下也六色。 嗯， 胳膊六色。 对， 眼神也六色。 没错， 嘴里还不停着，就跟那幽灵一样。 哎，你有点好形容词没有？ 没怎么，说实话怎么样？我这身上 是不怎么样。 身上啊， 这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啊？ 知道为什么吗？ 什么呀？ 鞋不行。 你看又赖鞋了。 真的， 这跟鞋有什么关系？ 我年轻的时候唱那全本的红娘，我穿的都是皮凉鞋。 什么 皮凉鞋？ 你别露怯了，有穿皮凉鞋演戏的吗？ 硬功的鞋。 你看彩鞋。 你外行，彩鞋不透气 啊。对，还是汗脚。汗脚。 你有皮凉鞋吗？ 嗯，这月份上哪儿给您找皮凉鞋的呀？ 你给我找一皮凉鞋去。 我大冬天没地儿找去。 能找着吗？ 找不着。 找不着唱不了。这戏没有皮凉鞋唱不了。 您根本都赖不上这鞋的事儿， 是吗？你换一出，换一出， 又唱不了。 没有皮凉鞋怎么唱？ 那我会的可不多。 你再挑一出。 我要再挑一出，您要会，咱就唱。 我听听哪出， 行吗？ 行。 咱唱一回《乌龙院》，怎么样？ 罢了啊，罢了啊，这会挑戏呀？ 啊， 啊， 你撞枪口上了。这戏我开门的戏。 哦， 我八岁开门就是这出。 是是， 这是个泼辣蛋。 哇， 没错，他是个， 行，这都看出您这机功来了啊。 他 别瞎使这喷口啊。 他是个泼辣的女子。 哎哎，对对， 行，我就来这个了。 哎，行啊。 您呢？ 我给您配一老生啊。 谁？ 宋江， 正宫老生， 行不行？ 看您的做派了。 哎， 咱就来这个。 行啊。 我要卖力气，我给你多跑俩圆场，让你品品我这味 儿啊。不不，这个 啊， 不是，我挑的就是没有圆场的戏，你知道吧？ 哦，还用不上了。 对， 哦，那行， 你就跟屋里待着， 在屋里待着。 是， 那我得扮上啊。 啊，扮上， 扮上， 还区分一下一个男性角色，一个女性角色。 当然了，当然了， 因为我是个花旦嘛。 啊啊啊！ 给扮上一点。 行，这俩色搁一块儿挺好看的。嗯。 对，是个这个花旦嘛。 对。 哎，这人呢，一漂亮，怎么捯饬怎么有，你知道吗？ 太没羞没臊了，这人啊！ 我给你摆一个造型啊， 什么？ 摆一个造型啊，造型啊！你看我像不像那个电？啊， 电影明星， 电车压死那个。 你像卡车碾死那个。 粉丝我。 你快挨揍了，你知道吗？ 不成还唱不了 啊？怎么还唱不了？ 我没带着装过。 什么 装过？ 装过 啊？ 装过这会儿没有，这会儿你还明白呢啊？ 就说你们行话，那叫兽医。 那是行话干嘛？装过就是兽医呀、啊。 不是，你外行，就是他们唱戏穿那花花绿绿的，他上面那水袖挺长，绣着补丁啊、煎饼、鸵鸟啊。 这是什么？ 鹌鹑？ 谁是穿件衣裳绣一煎饼出来了？ 不是有走兽啊，有什么的飞禽的， 那叫行头。 对，行头。 行，瞧这舌头，行头。 有行头吗？ 没有行头。 你给我借一个。 哪儿借去呀、啊？相声剧场哪儿给您借行头去、啊？ 那怎么办呢？ 素身唱， 素的了。 素的了。 素的也行。 您又饿了是怎么着？ 那就素的。 素身大褂半戏、 哎、可以 啊。 那就布置布置吧。 布置一下啊， 嗯、 把这桌子咱们稍微往后搭一搭。 哦。搭它干嘛呀？ 分出前后台，搭这就行 啊。哪为前台，哪为后台啊？ 桌子前头为前台，桌子后头为后台。 啊，紧绷点。 这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 好嘞。 啊，锣鼓家伙都没有。 那怎么办？ 拿嘴学着打家伙。 锣鼓经我瓷实， 行吗？ 没问题。 哎，第一场我叫板，您就打家伙。 好 啊， 好好， 来吧。 可以啊。嗯、这就开始。 来吧。 嗯。 一位少朋友了， 大天苍苍，大个蹦蹦蹭， 给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行行行，你过来过来，这哪出啊？这是黄鹤楼啊！ 我听你那叫板有点架子花那意思，知道吗？ 我不是老生叫板啊， 老生啊， 不是四鸡头， 那是 四平调。 哎，我就记着一四鸡头， 搁的不是地方。 行行，四平调啊， 四平调， 再来。 嗯，列位少朋友了， 噔噔噔噔里的噔，滴答里的噔，噔噔噔噔噔。滴答啦滴当当，里个儿啷滴当， 大老爷， 当当当啷当啷当啷滴当， 大 当 五腿 当 了我堂， 当 什么弦儿老等等，什么弦儿老等等的， 当当当啷当里个啷当当啷当啷里啷滴当， 牙签来了我 当。 宋家啊， 当当当当当当啷滴当， 飞人宋公明， 这点还不错， 在云城县当了一名刑房侍吏， 有点学问。 今日退堂甚早， 没什么事了。 你贫不贫呐、啊？这个念白还有捧哏的。 让你缓口气儿， 这用不着，别瞎往里插话。今日退堂甚早，我不免乌龙院走啊走。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晁盖休。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打劫了圣 噔 陈那刚 噔， 还不公啊文来到了刑房，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我也曾呐，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鹌鹑消息将 噔 他们放， 噔 祝他们上梁山避火殃，一木耳来只在大家业上，又听得他们说断到我唱，哎呦麦克唱完了，别问一火羊一木耳 来只在大家宴上，又听得他们说断到我唱。哎呦，麦克唱完了。别问秦了， 秦了，秦了， 秦了， 好的。 什么词儿？这说话呀？ 说话，秦了。 不是，前头走的张文元， 前面走的张文元，后面跟随孙公明，师徒二人共走一条道路，真叫人火把一笑啊！哎呀，哎呀，哎呀！ 什么鸟叫唤呢？别来青鸟， 青鸟，青鸟， 刚才说些什么？ 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你说了， 我说什么了？ 自己都不知道，打家伙吧， 那就不问了。噔噔的噔噔的噔噔的噔噔噔的噔的噔， 一步儿 噔， 来之在五龙院， 噔， 今天不日 噔， 把门关， 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噔， 今天不日为何大门紧闭？待我上前。哎，这怎么意思？现搬呢？待我上前叩我门，大姐开门来。把我干这儿了啊！大姐开门来，大姐开门来，是我。 嚯， 开门呐！ 这个咱们讲究书文戏理 啊 对啊，怎么了？ 不讲理啊。 谁不讲理了？ 你在哪儿站着呢？ 门外头。 我呢？ 屋里。 你进来了吗？ 没进来。 人没进来 啊？ 站起来了。 你管不着这，你得说话，知道吗？ 说话呀， 说话呀， 你倒是说话不完了吗？ 你说呀， 你言语呀。 大姐开门来。 哎，开门就开门，怎么一直臭不要脸的？什么时候才回来呀？都这钟点了，吃饭不吃了？哪儿上 这打住， 哪儿野去了？ 打住， 过日子不过呀？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不是戏里是这词儿吗？ 不是泼辣吗？ 没有这词儿，你得说戏里词儿。 这词儿不粗吗？ 这粗戏的戏呀、啊，戏里那词儿， 这错不了了 啊！什么错不了了？ 什么呀？ 外面何人叫门？你得说这词儿。 可以， 可以，干嘛？再来一遍。大姐开门来。 外面何的门叫的门呐、啊？ 错了。何人叫门？ 外面何的人叫的人呐、啊？ 这也不对，何人叫门？ 外面何的人？何的人？何的人叫的门呐、啊？ 真费劲呢、啊，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外面何的人叫的门呐、啊？ 这句词是了啊，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外面何大人叫的门呐？ 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外面 是我， 是就是吧？ 啊，你就会这么一句呀？ 啊， 往后说呀！ 臭不要脸的，什么时候才回来你啊？又钟点了，吃饭不吃，过日子不过呀？哪野的哪浪的？ 又来了，又这套 啊！ 您就会这套啊？ 不是怎么着呢？ 这戏里头不是这词儿啊？ 什么词 儿？原来是宋大爷，您来的不凑巧了。 哦，这句啊？ 哎， 那臭不要脸的搁哪儿？ 没有，哪有臭不要脸的？ 哦，没有了哈。哎、那行了，再来， 再来一遍，别错了。 哎， 大姐开门来。 外面。何大人叫的门呐、 啊？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哟、哦，原来是宋大爷来了。宋大爷，你来的不凑巧啊！ 怎么不凑巧？ 你来的不凑巧啊！ 怎么不凑巧？ 你来的不凑巧啊！ 怎么不凑巧？ 我们这儿洗脚的， 还是汗脚？ 这就是何云伟、李金河说的相声《乌龙院》。正式说相声前啊，何云伟原来是一花匠，从园艺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呢，他与同学搭伙卖花，但何云伟显然没有做生意的头脑，60块一盆的花他仍旧60块卖出， 不仅钱没赚，还搭了人力和房租。好在他在相声艺术上的天赋比较突出，最后拜到了郭德纲的门下，成为了当红的相声演员。说到这里呢，本期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为您送上张学友的经典老歌《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难道还不够？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有一个缺口，等待拿走的人把它还给我。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等到花儿也谢了。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